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8集，牵手一。陈若秋的话语里带着深深恨意，如今他面容憔悴，再说这种话时神情狰狞，连沈月也被吓了一跳。 娘，您说什么呢？ 此事你也看到了。 陈若秋咬牙道， 你爹原来与我也算是情投意合，这么多年什么事没见过，我待他一心一意，没想过他能守着我一个人过日子，可也不能这样找个人来折辱我，便是将我赶出门去，还和陈家对簿公堂，眼下陈家运气大伤，陈家人看我也是各种嘲讽，是你爹和常在清将我逼到如此绝境，我在定京城的名声是什么？下不出蛋的母鸡，杜甫，这就是你爹汇报我的东西。 他说着说着又冷笑一声， 哼，还有那个老不死的，自我嫁入陈家后便处处挑我的不是，不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下三流的歌女出身，所以见不得旁人好。这回常在清与你爹的事，亦是有他在背后推动，沈家的那些人全都没一个好东西。 沈月忍不住皱起眉头，觉得陈若秋这番话颇有些泼妇骂街的劲头，然而说起沈家来，到现在沈月也无甚感觉。果然紧接着陈若秋看了他一眼，又说道， 当初你爹让你嫁给王家，我想着你心中喜欢的分明另有其人，可你爹哄着我说唯有王家能保全你，我便也只有应了。谁知道王家是个什么人，竟是有了沈东林便不承认你，到如今你连自己的身份也没有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若是你爹有半分顾念着父女之情，向来也会为你出头，可你看看你爹做的是什么事，竟然要你给王家道歉，还要与沈东林平起平坐。凭什么你堂堂沈家嫡出的小姐要和一个庶女平起平坐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，他到底有没有将你当作是自己的女儿？ 陈若秋这话里全然都是挑拨之意，眼下陈若秋一无所有，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这头，好不容易寻找了女儿，生怕沈月被沈万三言两语哄回去，那自己便真的是孤家寡人了。若是沈月还与他在一处，陈若秋好歹也有个念想。沈月闻言神情就是一沉，说起来他和沈万之间也不是没有父女之情的，可是对沈家最怨恨的便是他们将自己的亲事做法子，最后害得自己有家难回。说是为了自己好，可沈月到现在只是吃尽了苦头，虽然黄甫浩待他不错，可毕竟是个侍妾，侍妾就算是太子的侍妾，那也总归是最低等的妾，随时能像玩意儿一样的随意抛弃，加上陈若秋再提起心中另有他人，想着眼下和傅修仪更是一点可能也没有，便是黯然地叹了口气。 娘，别再说这些有的没的了，我与定王殿下是不可能的，今生也没再笑想过他，大约是与他有缘无分。 说着又苦笑一声， 再说太子殿下对我很好，我也很喜欢他。 陈若秋最是了解女儿不过，又岂能看不出沈月心中的失落，又是愤怒又是心疼，干脆连傅修仪也一道恨上了，自己的女儿这样好，凭什么就得不到心中所爱？他深深吸了口气，说道， 沈家害我们母女至此，万万不可这样简单。你放心，娘一定会为咱们母女出气，沈家的人一个都别想跑。既然如今我已经被休回娘家，就和沈家没半分关系，沈家就算是出了事，也断然找不到我头上来。你现在更是已经不再是沈月这个身份，也必然是安全。 娘，你想做什么？ 沈月听出陈若秋话里的不对，有些担忧地问道。陈若秋冷笑一声，哼，答道， 你就等着看吧，我过来便只是与你说一声而已，看着你没事，娘也就安心了。 沈月问不出陈若秋什么，便也只得无奈作罢，却是忽略了陈若秋眼中一闪而过的狠意。又过了几日，定京城里似乎风平浪静了一些，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，只是快要接近年关了，街道上置办年货的人也渐渐开始忙碌起来。沈家上上下下自然也是开始置办年货，罗坛还是很欢喜的。只是自从上一次出事之后，沈信便让沈妙和罗坛二人不能轻易出门，若是要出门，必然也会带上一大堆的侍卫，这也未免有些无趣。加之冯安宁也因上次之事愧疚不已，登门道歉了之后，也不晓得是不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竟是不再与二人出门了。罗坛在府里也闷得慌，后来闷得狠了，就跟着罗琳和沈秋去练兵场上看那些士兵练兵。他打扮成男儿模样，有沈信和罗琳在身边跟着，倒是不用怕。沈妙倒是安安静静地待在屋中，他并不大喜欢热闹，也不喜欢上街逛什么铺子，一个人待着反倒是最令人放心的一个。这一日，莫琴从外头回来说，常在谦的丈夫和儿子已经被接到定京城了，因着要掩人耳目，也不敢随意接到沈宅里，是安置在城东的一处民宅中。嗯，你做得很好。沈妙记得前生那位常在清的丈夫是一位赌鬼无赖，因着常年酗酒还有些粗暴，这样的人若是沾染上了沈宅，日后起了其他心思，便如牛皮糖一样，要好好清理还得费好大一番功夫。况且谁知道沈府的人有没有日日监视沈宅呢，要是瞧见了这父子二人，只怕又多生是非。莫晴连称不敢，又问沈妙， 小姐打算什么时候去看他们父子？ 沈妙将这父子二人接到定京，必然是有用处的，在这之前也定会与对方见面说谈一番。沈妙正要回答，忽而想到了什么，一下子顿住了。裴朗的信里，傅修已给沈万下了难题，就是让自己嫁给周王，沈万能用什么法子？沈妙虽然不甚清楚，可是也多多少少猜得到一些，无非就是一些阿杂手段。因此踏出沈宅这道门，门外也许到处都是危机四伏。这些日子风平浪静，或许正是因为他根本未曾出门的原因。若是出门，也许对方不会放弃这个机会。沈妙还没有心大到明知是个火坑还要往里跳的地步，况且和天家人扯上关系，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脱身的。沈妙开口问道，府里如你这样的高手还有多少？莫琴一愣，随即皱眉道， 大少爷手下应该还有一些，老爷手下也有一些，加起来应当不到三十人。 莫琴的确已经算是顶尖高手了，如他这样的人很少。三十人护着，大约是没人敢打主意的，可是这样一来，未免走在街道上也太过显眼了，不让人注意那才怪呢。而且突然要这么多侍卫一起跟着，沈秋和沈信又不是傻子。沈妙摇了摇头，知道了。 小姐可是担心路上安全，届时可以多增派一些人手。 莫晴也觉得有些古怪，沈妙从来都不是一个胆子小的人，今日这事儿倒是有些反常。 不用了，我知道怎么做，你先下去吧。 莫晴不再说话，沉默着退了下去。沈妙四处瞧了瞧， 目光落在屋里半开的窗户上，心中突然一动，他吩咐谷雨： 谷雨，将窗户打开得更满一些。 谷雨惊讶道： 姑娘，外头还在吹风呢，打开仔细着了凉。 他真是觉得奇怪极了，沈妙小时候是个很怕冷的身子，不知道为何这些日子以来却好像极喜欢在夜里开着窗睡觉，可眼下还是青天大白似的，竟也要开着窗吗？沈妙平静道： 我不冷，去打开吧。 谷雨瞧了一眼沈妙裹得厚厚的外伤，却也不敢反驳，一头雾水地将窗户打开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